动不动就红线。 咦，睇嚟你好似睇紧 My Radio 嘅节目喎。 系啊，我睇紧郁敏踩场啊。 哦。 唉，不过我都担心紧，迟啲过英国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会，呢、這个直播同埋重温，环球全个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家可以经 PayPal、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Radio。 在香港呢，就是97年。啊！即係呢個九七大限嘅時候咧，就有爆發移民潮啊！咁呢個大家都即係覺得好正常嘅，係咪？係咪？道不行係咪？屌你，咁咪要走噶啦，大佬係咪？又對前途有憂慮係咪？喂，回歸中國之後變成咩？我唔知道。咁我而家喂揾個太平門，咁呢個好正常，人之常情啊嘛。咁但係今次，即係經歷咗呢一個所謂國安法係嘛，同埋過去呢兩三年嗰個疫情嘅嗰個咁嘅困擾，咁好多人都走啦，呢、這個都係好正常嘅，係咪？有乜咁出奇啫？即係唔需要去怪人哋啦嘛，係咪？喂，香港好多人離開，咁然後有好多國家即係歡迎佢，係嘛？咁你去鬧嗰啲國家做咩咧？冇道理噶嘛，呢、這個係。咁而家你唔係要國際接軌嘅咩？你不是跟人家做生意的咩？要你而家嗰個即係嗰啲人訪問外國或者在外國居留，好普遍的啦嘛。呢、這個已經是係咪咁，只不過佢而家喺個備忘錄度講明係針對你香港有國安法係咪，所以佢先有呢個 DED 計劃。而呢個 DED 計劃咧，仲要將佢擴大同埋延遲。咁你條氣唔順就咁簡單啦，係咪啊？咁大陸又點咧？係咪啊？根據呢、這、一個即係彭博最近嗰個報道咧，同埋一啲外媒嗰個報道咧，係咪？咁我哋做咗個圖出嚟啊，大家可以睇下啦。2020年同2021年，中國高淨值人士流動每年就不到500人啊，即係所謂高淨值嘅意思係咩咧？即係高淨值應該就即係。你是不是搵钱多啲嗰啲人呢？我唔明呢个注解系咩意思。但系呢个唔重要啦，睇一返嗰个中国有钱佬移民嘅数字。2013年就8500人。2014年就9200人。2015年就9400人。2016年就9000人。2017年就11500人。2018年就15000人。到2019年就15600人。咁跟住而家2022年咧就係呢個數字就係10800人咁樣啊，咁呢一個移民數字咧，其實都反映咗嘅，基本上都係一路即係逐年都有增加嘅啊。咁但係呢度我哋就冇咗2020年同2021年嘅係嘛？咁但係最近嘅情況咧，根據呢個彭博嗰個報導咧就話，由於即係中國大陸放寬嗰個所謂防疫邊境嘅所謂即係嗰個放寬個防疫邊境，即係嗰個所謂限制啦，即係而家已經大家可以即係出入自如啊，所謂開關係嘛？咁於是令到即係好多富裕階層咧，就加快佢哋嗰個移民計劃啊。咁有可能就導致大量人才同埋即係數以十億美元計嘅資金外流，係嘛？呢、這個就係咁呢個亦都係正常，香港都係資金外流啦，人才外流啦，所以唔係點解要發咗癲喺度搶人才啫，係嘛？搶人才，希望多啲人嚟投資，係嘛？咁即係你都已經係即係好清楚，香港係走咗好多人，走咗好多錢，係嘛？咁中國都係喎，而家係。你在这三年的疫情里面你不出德国是吧，那你想走你都没得走。喂，现在一解封一不用隔离一出入境自如的时候，那你还不走啊，是吧，一定走的嘛，这个是常识来的。那当然这些外媒呢他又会做一些即是访问啊，又找一些数据啊，搜集一些资料做一些 research 啊，这样是吧。 咁嗰啲移民顧問係好清楚㗎啦，係咪？咁你中國大陸嗰啲人如果移民去美國、加拿大係嘛，或者澳洲係嘛，或者歐洲其他嘅國家咁，或者去日本、新加坡咁，咁一定係會即係、就是、有啲移民顧問公司㗎嘛。咁你香港都係㗎，呢度都係一樣啫嘛，係咪？咁就發現咧，即係話喺呢一個所謂動態清零，即、就、係、是、取消咗之後咧，好多中國嘅有錢人咧就開始出國考察，或者借出國考察嘅嗰、那個，即、就、係、是、借住呢一個咁嘅出國考察咧，佢就乘機就去揾，即係揾太平門啊，即係去決定移民啊，睇下去邊度比較適合咁樣，係嘛？咁好多時就先去買樓先啦，係嘛？咁我都識得有啲人去買樓嘅。即係我上次去美國嗰度撞到好多個 ，OK 啊。咁啊，尋求移居去北美嘅國家，中國人就越嚟越多啊。咁點解你又唔出個聲明？你諗起啲邪惡用心係嘛？嗱，嗰個咧就當然有少少唔同啦，因為白宮嗰個備忘錄咧就講明嘅啊，就係同呢一個即係、就是、香港個政治環境有關啊。咁之前2021年嘅呢一個所謂呢一個避風港計劃咧，亦都一樣，亦都係針對當時香港嘅政治情況。呢個係美國即係政府去即係幫助一啲即係滯留喺美國嘅香港人，唔使被強制即係離境，係咪？咁等佢哋多啲空間同埋時間，話以時間嚟換取空間，係咪？睇下可唔可以留喺美國，或者去其他嘅國家，就咁樣啫嘛，係咪？咁2022年咧就有10,800個中國大陸有錢佬移民到海外，就僅次於俄羅斯，係咪？咁你啊，即係呢兩個國家就兄弟國啦，真係啱啱啊？咁點解啲有錢佬要走咧？因為政府嘅政策對有錢佬好不利，係咪？仲有。呢種咁嘅威權統治啊，即係喂富永遠不能同官鬥，實死嘅必死無疑，係咪？喂，你唔同美國，美國嗰啲商人就大過官，啱啱相反，係咪？喺中國呢啲威權統治，其實威權統治都唔啱，呢個極權統治底下嘅有市場經濟、有私有財產，你都好牙煙嘅，其實係係咪？馬雲、馬化騰佢哋而家係點咧？係咪？而家個恒大嘅許家印又點咧？係咪？即係大家都睇有眼睇嘅啦，啱唔啱啊？係咪？咁仲唔走啊？係咪？咁呢個咧就係2019年以嚟最多嘅，就係即係當然呢個數字其實都唔係一個確實嘅數字嚟嘅，不過即係可以反映到一啲現象咁解嘅啫。我對呢個表咧我都即係有啲懷疑嘅。咁 anyway， 即係有錢佬又走啦，啲中產階級又走啦。是吧？其实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那些做生意的人，或者海外那些关心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就是那些相关的新闻媒体，比如经济学人，或者这些彭博，纽约时报，他们都做了很多 research 的，都很清楚现在的情况是，即究竟是去到哪一個地步，因為這些你不會說的嘛，是吧？除了有錢佬之外，就是中產階級。最近中國有一個潮語叫潤，潤，即是用國語，國語來念這個字是潤，跟英文的run是諧音，OK？潤，打個潤字出來，潤，即係廣東話利潤嗰個潤，咁啊國語咧就係潤呢個字 ，run 就同英文 run 啊 run， 即係嗰啲講國語人講個 run 字入邊用個潤字噶啦 ，run run run run 到外國去，你什麼時候 run？ 什麼時候 run？ 什麼時候 run？ 咩時候 run 到外國去？就是这个润字，咁呢个系一个中产阶级即系好流行嘅一个即系潮语，即系 run 就即係走佬啦，屌你，講得好聽啲係移民啦，係咪啊？咁當然啦，如果你係政治異議人士，咁就係流亡啦，係咪？政治流亡，即係流亡嘅政治人士啊，或者即係呢個民運人士，以前就係八九年之後就係係嘛？咁呢個咧就令到即係呢個 run 即係呢個潤潮啊，即係一個潮嚟嘅 run 啊。咁多數都係啲有錢佬或者啲高官嘅親屬。包括佢子女啊，係嘛？或者啲親戚嚟嘅，啲中產階級，係嘛？即係以前咧，就係譬如話你高官或者富豪走，係嘛？咁而家咧就可能高官同埋啲富豪嘅親戚，係嘛？咁啊變咗係中產階級嚟嘅，啊就唔係富豪，係嘛？或者即係一般嘅專業人士或者高收入嘅，啊即係相對高收入嘅嗰啲中產人士，咁都係要走，係嘛？咁呢個 run 咧，即係跑啦，跑啊 ，run 就等於跑，係嘛？咁啊，離開中國就走到國外啊，咁啊，而且係好即係而家冇一啲具體嘅數據，但係就我諗即係陸續都會出現嘅呢啲相關嘅資料就會遲啲我哋都可以喺，因為佢哋既然即係開咗個頭會做呢啲。咁嘅新聞嘅話咧，佢哋一定會搜集好多資料嘅，慢慢就會睇到一啲比較即係具體啲嘅嗰啲數據啊，咁啊更加可以反映到個現象係咩？咁而家先講個原因先啦。咁點解會走咧？係咪幾樣嘢嘅啫嘛？係咪？即係根據呢、這、一個即係外媒嗰個分析咧，就係、是、呢個所謂逃亡潮啊，我哋用逃亡潮最好嘅啦，係咪？咁你中國逃亡？去海外喂逃亡潮，特別係嚟香港，係嘛？喺五十年代初、六十年代初，係嘛？喂，七十年代之前，大批人走落嚟嗰啲係咪逃亡潮啊？嗰陣時係避秦，一係就避秦，一係就尋求更好嘅生活，係嘛？尤其是三面紅旗嗰個政策，即係令到即係非正常死亡嘅人數。去到幾千萬嘅時候，幾多人就因為要餓死，所以走嚟香港啲饑民一大堆，係咪？香港嗰陣時，英國政府就採取嗰啲所謂抵雷政策，你落到嚟攞到又攞身份證就得㗎啦，唔會帶你走嘅，係咪？唔會當你非法入境者嘅。嗰陣時冇呢個所謂 II 呢一個 term 嘅，冇 illegal immigrant 冇呢個 term 嘅，嗰陣時就係難民，係咪？你一嚟到抵雷，即係打雷球，你抵雷咁就有身份證㗎啦。咁呢個係咪就係因為要逃避共產黨嘅統治咯？不嬲都係逃亡潮，啲中國人係走噶啦，啱唔啱啊？不過去嘅地方多數喺香港，香港最多嗰陣時係因為近啊嘛，係咪？咁跟住其他海外地方都好多噶，係嘛？走得唔走啊？係咪？而家嘅情況就係又係另外一個逃亡潮嘛。而呢個逃亡潮咧有三大波，第一個咧就係2022年6月初上海啱啱解除兩個月嘅封城。我都有啲朋友喺上海，俾人喺佢自己住嘅地方、那個社區、那個小區裏邊，即係喂喺屋企裏邊三個月出唔到門口，兩三個月出唔到門口嘅。OK， 好啦，這個上海封城解除咗之後，咁就大批人就走啦，係嘛？第二呢就係、是、舊年十月下旬 ，OK， 咁呢個即係二十大召開，跟住就一屆，即係呢個二十屆一中全會揭曉啊，跟住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出咗嚟之後，咁大家睇到，哦，呢、這、一個習近平終於就做皇帝啦，係嘛？咁又醜夾唔透啦，咁啊。咁如果用呢一個原因嘅話，即係呢個第二波嘅話咧，根據第二波呢、這個即係、就是、啊嗰、那個移民嘅情況係因為呢個二十大係嘛，習近平正式稱帝屌你年號叫做屌你清零宗屌你啫，咁即係話大家喺政治上覺得喂，可能比以往更加即係。收得緊，咁仲唔走啊？ 但如果这个第二波是因为这样的话呢，那是不是喂所有即是接受这些中国人移民的那些国家都要即是比照头先即是、批评这个美国政府是吧延迟香港居民在美国居留那个所谓那个 DED 计划是吧，你一样可以闹这些国家就是屌你邪恶用心的一样的啫，冇分别的。哦，他是因为屌你二十大开了之后就走了是吧。咁第三波就是最近啊全面解封唔使隔离咁仲走啊是吧。当然在海外返去大陆嘅人都唔少，返探亲嘛，三年冇返过去嘛，是咪譬如喺台湾嘅嗰啲六倍咁就返去囉是吧，返大陆啦要是吧。咁但係走嘅人多过返去喎。咁所以就一个就係封城解除封城走是吧。第二开完二十大走是吧。跟住一月八号开始是吧停止入境集中隔离是吧，出入境即係啲来去自如是吧，又走咪就三波移民潮。是吧，咁咪又系同你共产党嘅暴政有关。香港咁多人走同共产党暴政有直接关系。香港咁多人走同共产党香港直接喺度实施暴政有关。大陆咁多人走又同暴政有关。啲富豪觉得你对啲工商界系实施暴政，系咪？官字两个口，即系我哋以前啲人成日讲噶嘛，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噶嘛，呢个中国人嘅即系呢个传统思想嚟嘅，呢个系经过即系事实去检验嘅传统思想嚟嘅，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系咪？咁啊，跟住先至会有官商勾结啊嘛。但系民主国家官就唔够富。即是不够商人斗的，老实说是吧，你看只是一个苹果是吧，喂现在它是全美最大的一个企业是吧，因为它是等于即是一些中型的国家，它的资产等于成个中型一个国家的资产。真的。在美国可以出现这些是吧，在大陆就不得，它要跟你分身家，屌它现在家家地都是叫共产党，它实行社会主义。不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咁解啫喎，咁你斗唔过啲官啊嘛，啲有钱佬咁仲唔走啊，系嘛？咁所以你话系咪好有趣咧？我今日讲呢个两个都系 run 香港，系嘛？走得快好世界，美国配合你，即系扩大嗰个 DED 计划 defer。Enforced departure， 住十八个月都嫌少，俾多两年你住，屌你真系，仲可以做嘢添啊，系嘛？你仲可以揾食喺度，咁你点咧？屌你真系，系嘛？咁你同美国断交啦，笨柒，系嘛？点解唔同美国断交啫？既然佢系要压制中国嘅发展，系嘛？又要破坏香港嘅稳定，咁你仲唔同美国？絕交是吧，所以政治就是这样的。大家看到当年拜登选到总统，很多人都很害怕拜登会跟中国复和是吧，或者英文叫 reset， 是吧。现在你看到了是吧，所有无论对台政策或者对香港问题他们的反应是吧，就是比当年这个就是Donald Trump， 当然又不可以比较的，因为那时候还没发生这么多事是吧。那 Donald Trump 最多就是、因为那个贸易战是吧，或者科技战，那他、跟这个中国抗衡的是吧。但是现在发展到有了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有了国安法是吧，还有台海问题是吧，那美国是不得选择，包括两党都是，无论共和党民主党他都是没得选择，是要跟你中国呢，即是不要说开战，至少就是说现在不是一个友好的关系，是吧。 下下都啄住你噶啦，呢個必然啊。咁咧，我又睇到咧，即係有幾個 super chat 嘅，咁啊過年啦，即係多謝大家啦，係嘛？咁啊有一個咧就話，即係今日教主調氣好唔順啦，啊咁啊就叫啲人快啲交台費咁啊，呢個就係嗰啲五毛嚟嘅，咁我哋歡迎呢啲五毛啊，呢啲五毛咧你係會刺激啲人交多啲台費嘅。屌你啦！咩曱甴仔啊？你食屎啦！曱甴仔，边个叫曱甴仔？而家仲有人用曱甴仔嘅咩？而家共产党用咗黑布啦！屌你乜曱甴仔，好尾真系系咪啊？咁唔紧要嘅，你喺呢度无名无姓喺度闹啲即系交台费嗰啲人系曱甴仔，屌你真系冇用噶，系嘛？屌你系一个废人嚟嘅啫嘛！屌你咁你入嚟做咩？入嚟打咩飞机咧？屌你阻住我呢啲，即系我哋啲时间好宝贵嘅，我即系我点解睇到我要话咧？因为讲交台费啊嘛，系咪？我唔使监督佢哋噶，佢哋自然就会交台费噶啦，系咪？系嘛？好咁啊，今日都系讲走佬嘅，即系香港人走佬，系嘛？中国人又要走佬，系嘛？归根究底就系中国共产党。即是你衰到貼地唾棄你啊！屌你真係中國人民同香港人民啊唾棄你。好咁啊，今日講到呢度，拜拜。